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为您播送长篇小说《我是太阳》，作者邓一光，由刘继红朗诵。 十一月底的时候，关山林的家里来了两名军人，他们是由当地保卫部门的干部陪同来的。他们只简单地询问了一下关山林和乌云有关他们的大儿子关陆阳的情况。关山林和乌云只能够说出一些儿子小时候的事情，至于儿子在部队的事，他们所知甚微。儿子也许从事的是一项保密级的工作，他们都是军人，他们知道不该打听的事情绝不打听。两名军人要提取关陆阳在家里的一切寄存物品，他们出示了证件和命令。关山林要乌云带他们去找他们要找的东西，但是没有找到，什么也没有找到。关陆阳没有任何物品寄存在家里。实际上，关陆阳到部队之后只回家过一次，住了十天。他回来的时候只带了一支手枪和一个公文包，他走的时候又原样把他们带走了。正像一个最典型的军人应该做的那样，关陆阳没有留下任何私人物品。那两个军人后来走了，什么有价值的话也没有说，但是关山林和乌云已经有了一种不祥之感。他们预感到儿子关陆阳出了什么事，而且是非同一般的事。直到1972年的春天，关山林和乌云才知道儿子关陆阳死亡的消息。消息姗姗来迟，但死神的消息在任何时候都具有他无可抵御的打击力量。那天家里接到了一封黄色封皮的军邮编码公函，礼部把这封信交给了乌云。乌云正在厨房里帮着猪妈收拾年货，灶台上摊满了猪妈才买回来的鸡鸭肉蛋，一群鱼在水盆里活蹦乱跳，把水溅得到处都是。乌云在围裙上擦干了手，拆开了那封公函，里面只有薄薄的一张纸，是用打字机打的，盖着公章，数着日期，那实际上是一份死亡通知书。通知书通知死者家属，原空军第二教导学校技侦组营职侦察参谋关陆阳于1971年11月2日突然死亡，死亡原因自杀。也许因为这份公函太短，几乎一口气就看完了。乌云一时没有回过神来，等他回过神来时，他大叫了一声，往后倒去，昏厥在那盆长须红鳞的大鲤鱼旁边。猪妈吓坏了，她丢下手中的酒瓶子跑过去搀扶乌云。 离开厨房朝外面走去的李布听到动静也朝回跑，帮着猪妈把乌云抬回他的房间。猪妈用力掐乌云的人中穴，点了一把铁扫帚草在他鼻子边熏着。李布忙跑去给卫生所打电话，医生很快就赶到了，他们给乌云注射了一针肾上腺激素。乌云醒过来之后开始流泪，他是默默的流泪，泪水连连下淌，但他一声不吭，不哭出声来。他那个样子把猪妈和孩子们都吓坏了。襄阳躲了出去，襄月抱着一个布娃娃站得远远的朝他看着。他看到妈妈靠在床上，脸上的泪水止也止不住。襄月忍不住丢了布娃娃，扭头冲进自己的房间，趴在床上哇哇地大哭起来。关山林是在家中一片混乱的时候读完了那份已经被脏水弄湿了的公函的。关山林读了一遍，回过头来又读了一遍，然后把公函放到桌子上，用一枚60迫击炮弹弹头做的镇纸压住它。关山林读这份公函的时候，李布在场。李布看到首长，全身剧烈地震动了一下，像是挨了重重的一击。他背朝着李布，李布觉得他肯定是痛苦地合上了眼睛。好半天，他才转过身来，他没有说话，嘴唇紧紧地咬合着。一直到晚上，他都保持着这个姿势。他朝李布挥了挥手，意思是让李布离开。李布犹豫了一下，不知道这个时候自己该不该坚持留下来，留在首长身边。但是李布最终还是出去了。关山林走过来，关上了房门，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整整一天，他都没有离开那个房间。中午的时候，李布叫他吃饭，他摆了摆手，他仍然紧合着嘴唇没有说话。下午他还是没有走出房间，李布有些担心了，不管这种担心是不是多余的，他还是有些担心。到点灯时分，李布再次推开关山林的房间，他要首长出来吃饭。关山林仍然是摆摆手，还是保持着原来的姿势坐在那里。李布这回决定不离开了，除非首长出去吃饭。李布说：首长，您都两顿饭没有吃饭了，猪妈熬了粥，您喝点粥吧。关山林终于开口了。关山林想说一句我不想吃，但实际上他没有说出这句话。他刚刚起开紧合的嘴唇，一大口鲜血就从他那里喷了出来，一直溅到几尺之外的白墙上。关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没有从老大关鲁阳的死亡阴影中摆脱出来，这个阴影十分固执地笼罩着这个家庭。不管谁失口提到陆阳的名字，乌云立刻就会流下眼泪来。陆阳的名字在这个家庭里已经成了一种忌讳，但即便所有的人都不提及陆阳的名字， 也不能把乌云从痛楚中拯救出来。因为别人不提，乌云仍然要自己去想。既然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止他的脑子和心，那么同样也没有人能够阻止他的泪水。相比之下，关善林的痛苦比乌云来得更深。这个打击就好像有谁用一把大刀拦腰把他一截两断似的，他几乎要垮下去了。陆阳是他最喜欢的孩子，谁都知道家里五个孩子之中做父亲的真正宠爱的只有陆阳，他是官家的老大，他给关山林带来了做父亲的权利。他像他的父亲，他们同样勇敢无畏，充满力量，顽强自信，渴望一个真正军人的生涯。他是那样的高大魁梧，信心十足，充满智慧，忠贞不渝。在关山林的眼里，他几乎就是自己的化身，不，应该说他比自己更强更优秀。可是他却死了，在他刚刚度过22周岁的时候，他选择了自杀这种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结束了他优秀军人的生涯。这不能不令关山林肝胆俱裂，五脏如焚。关山林在这样的打击下，就像自己死去了一样。有一段时间，关山林和乌云一直回避着提起陆阳的事。这段时间里，整个家庭都像死去了似的，忧郁的让人感到一种窒息。这段日子也许有100天。也许有100年，但是有那么一天，他们突然觉得这是一个错误。他们突然觉得他们不能这么继续下去了。儿子死了，但他们还活着。他们不能让儿子的阴影就这么永远地笼罩着他们，主宰着他们。他们自己本人就是军人，就是战士。他们不能因为目睹了死亡就害怕了，就打出了白旗，就在投降书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就躺了下去。不，他们不会害怕的，不会打出白旗的，不会在投降书上签上自己名字的，不会躺下去的，他们绝不会的。他们不是军人吗？不是战士吗？他们知道怎样去面对死神。死神偏偏飞来了，他盘旋在他们头顶上，他把他黑色的巨大的翅膀扑扇得哗哗作响，他想威胁他们，吓到他们，就像他曾经无数次做过的那样。可是死亡找错了对手，他们不怕他，他们觉得把胸挺起来是个好办法，把腰直起来也是个好办法，他们就这么做了。于是他们感到一股从信念流淌出的勇气源源不断地注入他们的身体，使他们的身体铮铮作响，百折不挠。他们依然是痛苦的，他们正在日复一日地经受着这种痛苦，但是他们不会让自己倒下去。有一天，一家人正在吃饭的时候，关山林突然在饭桌上说： 你们记不记得陆阳小时候玩过一个沙盘？哎，老吴啊，你记不记得呀？吃过饭以后， 你们在贮藏室里找一找，你们把它给我找出来。全家人都停下了筷子，朱妈和吕布用一种惊愕的神情看着关山林，然后他们又用一种担忧的目光转过来看着乌云。这是一次未曾预告的地震，或者说这是一枚被突然引爆了的定时炸弹，它将把所有的人在假想的平静中炸个粉身碎骨。但是没有，乌云的脸色很平静，他们没有交谈过，但是乌云似乎知道关山林心里在想着什么，他们想的是一样的。乌云很镇定地把手中的筷子放下之后，用手绢擦了擦嘴说，啊，我还记得，就是那些飞机、坦克、大炮和小锡兵模型吧。你跟陆阳不是还一起玩过吗？是我把他们收起来了，我怕别的孩子把他们弄坏了，等吃过饭之后我就去把他们找出来。说完这句话，乌云没有动。关山林看着乌云，乌云也看着关山林，隔着桌子他们互相对视着。关山林提到了儿子陆阳的名字，乌云也提到了儿子陆阳的名字，他们都提到了儿子，他们都迈出了那一步，没有什么垮下来，没有什么轰然倒下，他们战胜了那对蝙蝠似的黑色翅膀，他们听见他胆怯而失望地从他们身边悄然飞走了。他们互相对视着，眼眶里溢满了泪水。那天晚上，他们走出了院子，沿着院子的林荫小道去散步。春天已经很浓了，浓的已经能够闻到夏天的味道了。院子里到处开着花，开着烂漫的月季和累累的串红。他们沿着鹅卵石铺成的小道一直走到围墙边。两年以前，陆阳回家的时候，关山林和儿子到这里来过，父子俩谈到了一场战争，那场战争直到现在还没有发生。现在他们就站在那里，站在儿子曾经站过的地方。夜晚清风徐徐，整个山城一片悠悠飘飘的灯火，他们就像站在灯火丛中似的。嘉陵江从他们的脚下流过，江面上船灯点点，顺水而下或者顺江而上，隐隐有轮机声传来，近了又远。一艘船拉了一声汽笛，其他的船也相应着鸣笛，鸣笛声在两岸回荡，经久不息。乌云和关山林都被这种生动的回声震动了。这时候乌云突然开口说，老乖，你说他怎么这么傻？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乌云没有提到儿子的名字，但是关山林知道他说的是谁。关山林说，不，我们并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我们也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 有什么事值得他这么去做呢？值得吗？ 那要看是为什么了，这才是重要的。可是我们却不知道。 就算是这样，他为什么非要选择自杀这种方式呢？他难道就没有别的选择了吗？老关，你说他真的没有了吗？ 我想是的。如果有，他一定不会这么做的。既然他这么做了，那这就是他唯一的选择，唯一的理由。他不是那种糊涂的孩子，从来都不是。 他太自信了吗？他发现他的自信骗了他，是吗？是他忽略了，有一道坎儿，他过不去了。是他太优秀了，是他受了什么羞辱，还是一次意外？ 不，自信不是理由，忽略不是理由，优秀更不是理由。如果有什么坎儿，只有自信和优秀能帮助他通过，别的只能是侥幸和巧合。也不是意外，他是个优秀的军人，一个优秀的军人没有意外。 听完这话，乌云抬起脸来看着关山林。 你就这么相信他？ 关山林在黑夜中点了点头。 是的，我相信。 他们并排站在那儿，靠得很近。关山林感到乌云在哽咽，他伸出一只手臂把他搂住。乌云软弱地把头靠在关山林的臂膀上。 他才22岁，22岁，还是个孩子。我受不了，我真的受不了。 关山林把乌云搂得紧紧的，他觉得自己的眼角也湿润了。他张开鼻翼，让自己的整个肺叶、整个胸腔都灌满清冷的空气，这样他就镇定多了。关山林说：“ 我知道他22岁，我知道他还是个孩子。他是我们的大儿子，是吧？” 关山林再一次张开鼻翼，让自己的整个肺叶、整个胸腔都灌满冷空气。但是他不哭，他说：“ 你不要哭，我也不哭。我们都不哭，我们为什么要哭呢？我们还有惠阳、泾阳、襄阳、湘粤，我们有5个孩子，5个孩子少了一个，我们还有4个孩子。我们干嘛要哭啊？” 关山林这么说着，乌云听着。乌云觉得他的话说得多好啊。他从他臂膀里挣了出来，有些不好意思地擦了一下脸上的泪痕。 老乖，你说的对，我们还有惠阳、泾阳、襄阳、湘粤，我们还有四个孩子，我不该哭，我为什么要哭呢？我保证，我以后再也不哭了，我再也不哭了。乌云这么说着，关山岭听了之后笑了，乌云也笑了，他们都笑了。在黑暗中，他们看不见对方的笑脸，但是他们能感觉到，他们感觉到了，他们真的感觉到了。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我是太阳》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贺希平，感谢各位收听。Thank you.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为您播送长篇小说《我是太阳》，作者邓一光，由刘继红朗诵。 1974年，军队的干部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调整，闲赋了7年之久的关山林向组织上递交了一份报告，要求恢复工作。关山林的报告得到了回音，但不是工作调令，而是一份善后问题处理的组织意见。组织上认为，关山林同志在文革前期的表现没有问题，1967年对他的处理是错误的，现宣布予以改正。对关山林要求恢复工作的请求，组织上的答复是维持现状。关山林说，这就奇怪了，既然1967年对我的处理是错误的，又宣布了改正，那为什么不恢复我的工作呢？我不要你们给我平反，我只要求工作，就算不当领导，做点普通工作也行啊。关山林为此再度上京，要求给个说法，但是直到他绝望地离开了那个越来越像京城的城市，他始终没有得到过具有实质性意义的答复。1975年，关山林向组织上递交了回湖北原籍休息的报告。一个人活在世上就得劳动，就得干点什么。军人的劳动就是打仗，就是保国戍边。失去了这个权利，那就跟死了没有什么区别。可是，在干休所这种地方，你活到100岁才能死去。既然组织上不需要你工作，那你不如回老家去等死。当年秋天，关山林携带妻子乌云、孩子惠阳、襄阳、湘月、保姆朱妈，一行6人，乘三峡号客轮自重庆沿长江而下，穿过瞿塘、巫峡、西陵三峡，抵达中原大都市武汉。在位于傅家坡的湖北省军区招待所住了几天之后，关山林由省军区的一位干部部副部长和休干处处长陪同着，举家回到了洪湖老家。关山林坚持不在大城市住，要回他就回老家，他才不在家门口做一个盼望朝廷召唤的狱工呢。当然，关山林不可能真的把家迁回洪湖故居去，只可能把家安在县城里，因为这个家不只是他一个人的，他还有老婆有孩子，他们要工作要上学，他总不能因为自己而把他的老婆孩子都弄回乡下去捡麦秸秆拾粪吧。关山林的到来使县里很忙活了一阵子，房子倒是抢盖出来了，军队拨了一笔营建费，地点选在最好的城关西山上，这里环境又安静，交通又便利，环山向水，气脉相承，是个等死的好地方。县里首先考虑把乌云安排在县委或县政府挂个副职， 人家是16级干部，比县委书记、县长还高出2级，挂个副职都委屈了。后来又考虑是不是再兼个文化局的局长。大干部的老婆，文化自然低不到哪去。可是到了关山林这儿，县里的意见一下子就让他给推翻了。关山林说， 不能让他当县太爷，你们给他换个工作。 县里的领导说，老首长，您看换什么工作好呢？ 哎，我看什么呀？我不看，你们有什么工作都行，反正啊，给他一个，反正不能让他当县太爷。 首长，我们县太小啊，连县委书记、县长都只有17级，我们实在不好腾位子啊。 哎，什么腾位子啊？腾什么位子啊？有什么位子好腾啊？又不是看戏，看戏也能加个三儿，管他前台后台的，能瞅上个人影就行啊。 那您的意思不是让乌云同志当县长书记呀？ 呸，你们怎么就这么点小鸡肚肠啊？你们这么小鸡肚肠还能干出什么大事来？你们干不出大事，老百姓跟你们还不遭殃啊？ 县里的领导羞愧难当，但毕竟是一块石头落了地。县里的领导说，老首长，那就干脆让乌云同志只当县文化局的局长，不戴副县长这个帽子。关山林说， 文化局长也不当，你们不是有县医院吗？乌云是搞医的，你们让他当院长不行吗？他那几十年的经验管你们这里没有问题。 县里的领导当然不会反对，但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末了没憋住还是提了出来。县里的领导问关山林，老首长，为什么不让乌云当县级领导呢？ 为什么？她是我老婆，我回县里来休息，我就是老百姓，别人做我的父母官行，我不能让我的老婆来做我的父母官。 县里的领导于是恍然大悟，事情就这么决定下来了。乌云的问题解决了，剩下的就是孩子的问题。孩子的问题好解决，襄阳在县一中读书，湘月也在城关小学5年级注了册，惠阳待在家里由朱妈照看。县民政局原打算给老首长家里派个公勤员来，关山林没有同意。关山林说， 过去跟我的少岳走了，跟我的晋中人走了，跟我的礼部也走了，我是个等死的人，年轻人守不住还是不要的好，免得分手的时候让人心里头不舒服。 县里想，公勤员不行，那就帮着找个阿姨吧。一个不算小的家，上有老首长，下有个傻儿子，麻烦事儿少不了，有个小阿姨总能帮着搭搭手。这个主意却又遭到了朱妈的反对。朱妈说，我才50出头，我还不老，家里的粗活细活我都能干，老关的日子、惠阳的日子，这些我都操持了20年了，我知道什么是冷暖，什么时候该咸该淡，用不着外人来半手半脚。如果你们要找个小阿姨也行，那就等我死了之后，什么时候啊，我闭上眼，那个小阿姨就可以跨进官家的门。朱妈这么一坚决反对，县里帮着请小阿姨的主意也流产了。 县里是后来才知道，官家的户主外人知道是关山林，但日子那一块却是这个猪妈说了算。官家一日三餐，平常如添置什么东西，普通人的生活起居都是由猪妈做主，连关山林都插不上手。这是人们亲眼看见的。说有一回，有一个换沙发的拖着沙发从官家门前走过，关山林正在门口跟人们聊天。卖沙发的跟关山林说：“老同志啊，换对沙发吧。”关山林正聊得起劲儿，陡然被人一冲，没缓过神儿来。关山林说：“ 换什么沙发呀？” 卖沙发的说：“ 坐的沙发呀， 钢绕弹簧，整块的海绵，小牛皮绷面，保您呐坐100年不松不塌。” 关山林说：“我家里有沙发，我换它干什么？” 卖沙发的人说：“你有的是旧的呀，我这是新的呀，您看看，换了我的沙发，您坐着舒服，我也能够养家糊口，咱们两下都图一个好。” 关山林想了想：“那就换吧。” 换沙发的高高兴兴的从板车上往下卸沙发，正卸着，猪妈买菜回来了。猪妈说：“哎，你把沙发往我们家门口卸干嘛呀？我家门口不是自由市场，不摆摊儿。”卖沙发的人说：“嘿嘿，老太太，不是摆摊儿，这沙发呀已经卖了。”“ 卖了？ 卖谁啦？”“ 就卖给你们家呀。”“ 我们家？谁答应的？”卖沙发的指了指关山林：“这位老爷子。”猪妈说：“这沙发呀我们家不要，你赶紧拉走。”“ 哎，老爷子已经答应了。”“ 他答应啊不算数，得我答应了才算数，你赶快把沙发拉走。” 卖沙发的又看了看关山林，关山林却装着没有看见，背着手望着天早走掉了。这件事一传出去，人家就说了：“ 嚯，到底是豪门深宅呀，气魄就是不同，连烧火洗衣服的老妈子也能当家做主，大气儿不喘，还不知道那家里的少主子老主子会有多大的威风呢。” 关山林把家迁回洪湖没有多久，家里就变得热闹非凡起来。先是在县里的三级干部会议上，县长叫住关山林老家那个管理区的主任说：“ 老关头回来了，你们也不去看看人家？” 管理区的主任说：“ 哪个老关头？看谁呀？” 县长说：“ 你说哪个老关头？你们那里还有哪个老关头？你们那片鄂湖口子也就配出余英了，还能出什么？关山林。” 管理区主任一拍大腿：“ 哎呦，是他呀，我还以为你说谁呢，他不是在外面当大干部吗？怎么回来了？”“ 他回来了，我们当然得去看看，我们怎么能不看呢？” 于是两天以后，管理区主任就带着区里的几个头面人物和大包小包的土特产，坐着一辆拖拉机到县里来看关山林了。这消息传得很快，没几天的功夫，家乡的人都知道关山林回到了洪湖，知道了大家就都来看。管理区来了，公社来了，公社来了大队来，大队来了生产队来， 来的目的无非是三个，一个是看望老首长，二是向老首长汇报家乡的工作，三是希望老首长能帮助家乡解决一些困难。关山林那段时间很忙，接待了这个又接待那个，有时候两拨人撞到一起就分开接见，先寒暄再听汇报，然后处理问题。关山林对寒暄不感兴趣，但是他对后两项却做出责任在肩的样子，进行起来很认真。老家穷，若不穷也当不成苏区，当不成根据地了。再加上来的干部们真心的目的是想求他解决些困难，所以在汇报工作上多少就加了一些水分。关山林一边听汇报一边不断地皱眉头。关山林没有想到老家会这么穷，穷的干部们直掉泪珠子，个个恨不得卖儿卖女来周济乡亲们。关山林即使想批评他们无能，也开不得这个恶口。关山林唯一能做的就是拼着一份老脸去为家乡争得不断的支持。关山林开始行动起来，到处去搞拖拉机、柴油、发动机、电线、化肥，而且尽可能死皮赖脸的不给钱。关山林找县里要，也找自己的战友要。关山林说，洪湖啊，是二军团的摇篮，洪湖人民为中国革命把血都用尽了，你们有谁能说看得下去？你们可以不给，你们要是还有一点点共产党的良心，你们就拿出实际行动来。你们要拿出实际行动来了，我关山林代表乡亲们给你们下跪，给你们磕头。关山林这个样子把县里给吓坏了。给吧，关山林开出的那些单子实际上是别人开出的单子，都是紧俏物资，按计划分配都抢得打破头。不给吧，人家是一个老革命，人家朝你亮共产党员的良心，人家给你往下跪当头磕头，你这个局长县长担待得起吗？县里弄到后来只好躲着关山林，躲到办公室里给区里公社大队里打电话，咬牙切齿地骂他们，你们这些狗日的啊，你们再拿关老头当枪使，我把你们的乌纱帽给摘了，拿你们的头当球体。县里愁，关山林的战友也愁。战友们在电话里说，老关呐，你有完没完呢？你左一张单子右一张单子，你就算不累，我这里也不是国库啊，也没有那么多东西周济你啊。我这儿就算是国库，我还有三分之二的老百姓没捞上温饱，我也得天下有田共耕，有粥共喝吧。关山林不买那个账，他冲着话筒说，你少给我打这个官腔，你这个官腔我不爱听，你要记不得，我提醒你，当年咱们革命那会儿，咱们是怎么举着拳头宣誓的？咱们挺着脖子喊，为天下受苦人抛头洒血，这话你忘了？你忘了，我再说一件，那年打广济，你饿得受不了了，你去偷人家的马料吃，差点挨枪毙，是我把你救回来啊，你苦尽甜来了就把本忘了，你还算什么革命者，还算什么共产党员呢？老战友笑了，他说，嘿嘿，老关呐，你狗日的啊， 你给我上政治课呀。 关山林却不笑， 政治课不政治课的，反正你得把单子给我办了。 你是办也得办，不办也得办。 你这个共产党的土豪，我今天呢打定了。 关山林通过信件和电话向人家伸手，关山林有时候还亲自出面。有一回公社书记来看望关山林，他按照程序寒暄了一番，汇报了一番，就提出春耕快到了，公社缺少农耕机械，希望老首长给帮帮忙，并提供出早已侦查好的情况，说县里农机厂生产一种手扶拖拉机很不错，它差不多就是专门为关山林家乡的土地生产的。县农机厂的厂长跟关山林很熟，关山林二话没说就去了农机厂。关山林一见厂长就说， 老胡老胡，你怎么这么多日子不去看我呀？是不是怕我打你的秋风啊？ 胡厂长也是喜欢这个半点官架子都没有的老革命，要是平时见了面，总要拉上他去路边的小酒馆喝上一气，但是今天他一看关山林这架势，心里就明白了几分，暗自叫苦不迭，可是脸上还堆着殷勤的笑。他说， 嘿嘿，谁说我怕你呀？我什么时候怕过你呀？当年周总理来县里，我还跟他老人家握过手呢，我怕谁呀？我这段时间不是太忙吗？你别再这么窜了，别影响我的工作。你呀，回家待着去啊！等我忙过这阵子，我去家里找你喝酒。 关山林慢悠悠地说， 啊，原来你不是怕我呀，你是忙。忙好啊，老胡啊，你忙好，你一忙这生产就上去了。 胡厂长一听这话有名堂，立刻做出一副苦脸， 嗨，忙还不是白忙啊，也没忙出个什么劲儿来。 关山林说， 这就对了，老胡啊，你这就对了，我说这段时间没听到你的好消息呢，倒是听人家说你偷懒儿，原来啊你是偷懒儿啊。老胡啊，你怎么回事啊？你一个老劳动模范，你不是给我们老家伙丢脸吗？ 胡厂长一听这话跳了起来， 哎，谁说我偷懒了？谁说我丢脸了？是谁这么胡说呀？我一个共产党培养出来的劳模，我人民大会堂都进了五次，我怎么会偷懒呢？我整天泼命似的干，我十盆血吐掉了七盆，我恨不得累死啊。哎，老胡啊，你嚷什么呀？你嚷什么呀？嚷能说明什么？一点儿也不能说明。你没有偷懒儿，你拿出成绩来给我看看。这世界上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最讲认真。 胡厂长急得一脸通红， 我当然有成绩了，我当然拿给你看呢，你以为我拿不出来？ 胡厂长说着就领着关山林走进了落了大锁的成品仓库，领关山林看那一排排红漆锃亮的手扶拖拉机。胡厂长得意地说， 怎么样，这算不算成绩？嘿嘿，不是我老胡吹牛，省报都发了我的表扬稿，满世界都知道，怎么就你不知道啊？啊，你还批评我偷懒儿？ 关山林点了点头，慢吞吞地说， 啊，谁说我不知道啊？嘿嘿，